无当当大风台，何你说话，何你说话，无当过何大妈，把些落落没打，无当卡被落大妈，无当当大风。 把谁落落没到，我懂。